DNA 重启和阿卡西记录之旅的冥想。大家好，我是黄金新时代无痕。你在天涯，我在海角，便我的声音为你们带去宇宙源头无量的爱与光的祝福。这个冥想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重新激活已经沉睡已久的 DNA， 和带领大家去到更高次元，阅读自己的阿卡西记录，知晓更多关于你自己的讯息，包括你为何选择此生，你更高的目的，你来此学习的功课，以及更多有关你对人类的贡献，包括你为何选择此生。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家已经对 DNA 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他们只能从生物或者化学层面解释不到5%的人类 DNA 的功能，对另外超过95%的 DNA 却感到一筹莫展。甚至有些科学家开始断言，那些 DNA 并没有任何的用处。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 DNA 是和人类的灵性意识相关的，其存在方式是超越第三维度的，也是非线性的。因此，第三维度的科学手段永远无法探知和解读的。 DNA 重新激活可以从分子层面疗愈你的生命体，深化你的觉知力，扩展和提升你的意识层面，帮助你领悟内在的实相。 DNA 激活会从你的深处开启一条新通道，探索你从宇宙创始之初既有的灵魂记录，保存阿卡西记录所在的心灵图书馆，是位于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更高次元。阿卡西记录包含了你们生生世世的数据，你成长的信息，你的人生目标以及其他更多的数据。如果你准备好，我将带领你进入生命阿卡西记录图书馆，让你体验到与宇宙生命源头的一体性，以及你的完整性，认知你和所有生命体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彼此从未分离过。好，现在请你安静地坐下来，可盘腿也可双腿自然下垂坐好，只要保证自己的脊背正直即可。请大家先跟我做如下祈请。祈请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慈悲加持，让我身心清净，一切无碍。祈请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慈悲加持，让我身心清净，一切无碍。祈请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慈悲加持，让我身心清净，一切无碍。谢谢，感谢，感恩。让我和我的高我、大我连接合一，让我和我的高我、大我连接合一，让我和我的高我、大我连接合一。 谢谢，感谢，感恩。我与银河系中央大日能量场连接合一。我与银河系中央大日能量场连接合一。我与银河系中央大日能量场连接合一。谢谢，感谢，感恩。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引导，做深呼吸。请你慢慢的、慢慢的，用鼻子深深的吸进一口气，一直吸入你的下丹田小腹处，直到把气充满你的小腹。吸气的时候，想象你吸进了宇宙无量的爱与光，最耀眼的金色的钻石之光，慢慢的充满了你身体的每一处。请你屏住呼吸，暂停一下，好好感受一下。好，现在请你用嘴巴把气缓缓的、缓缓的呼出去。呼气的时候，想象你把身心内的所有污浊的、黑暗的、负面的气息、能量等，通通都一起呼了出去，并祝福他们都自动回归了源头，得到了净化。请保持深呼吸，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让你更深度的进入出离的宁静与内在的喜悦祥和中。你感觉你的身心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平和。好，请大家如此重复，做三次深呼吸。现在我们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诵读神圣的引导誓词，可以睁眼看着文字版来诵读。以我内在的神圣之名，以我所起源的最高爱的源头之名，以神圣造物主的最宏伟力量之名，我声明自己，我是来自最高源头的神圣存在。爱是我的本质，光是我的体现。从今天开始，我释放以往所有加载在我身上的、所有的沉浮的、阻碍我身心灵扬升的各种灵魂协议和封印。我在此声明，从此刻开始，通通都废除他们。我以我绝对的自由意志在此刻声明，我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我清楚地了解我自己，我明确我神圣本质的身份。我只允许来自神圣之爱的事物和存有与我连接。 我命令所有阻碍我最高利益的一切力量，在此刻从我身上和能量的领域中离开。我清楚地声明我自己，我不允许任何黑暗与负面的存在和力量靠近我。我祈请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慈悲协助我，建立一个纯净的金色之光的结界，在整个冥想期间加持我、守护我、引领我。我以我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在此声明，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允许经由我的高我、大我、所有天使、高灵、光之存有们的力量帮助我激活重启我身体内的所有沉睡的 DNA， 和带领我去到更高次元的阿卡西图书馆，阅读有关我的所有阿卡西记录。我允许我自己从此刻开始全面彻底的觉醒。好，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 DNA 重启和阿卡西记录之旅的冥想。在这之前，请你慢慢地闭上眼睛，用心跟随我的引导。我会引导你从头顶到脚做全身的放松，用想象就可以。首先，请你把头往上顶一顶。现在注意你的头顶，放松你的头皮，放松你的头盖骨，放松你的眼睛和眼睛周围的肌肉，放松你的左右耳朵和耳朵周围的肌肉，放松你的鼻子，放松你的嘴巴和嘴巴周围的肌肉，放松你的牙齿，放松你的舌头，放松你的喉咙，放松你的脖子，放松你的左右肩膀。你的肩膀平常承担了太多压力和事情，现在都放下来了。感觉从你的左右肩膀到两只手臂，到两只手掌，直到两个手掌的每个手指头都放松下来了。放松你的脊背，让你的脊背保持放松又正直。放松你的胸腔，感觉呼吸顺畅。放松你的腹部，放松你的臀部，放松你的左右大腿，放松你的左右膝盖，放松你的左右小腿，放松你的两只脚掌，感觉你的每个脚趾头都放松下来了。我现在会从一数到十，我每数一个数字，你都会进入更放松、更深沉、 更宁静的意识状态中。当我数到十的时候，你就会比现在更加放松10000倍。一，二，你越来越放松。3、4，更深，更深。5、6、7，你感觉身心越来越宁静。8、9，你越来越放松。10，好，现在你的身心已经极度放松平静下来了。在以下的冥想时间内，一旦你睁开了双眼，你就会立即回到清醒的意识状态之中。好，接下来我将带领你进入奇妙的 DNA 重组。DNA 重启和阿卡西记录之旅。现在请你观想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光球的大小正好是可以笼罩你全身的。金色光球从宇宙中央缓缓降落，直至降落到你的头顶正上方。巨大的金色光球开始慢慢右旋转动，缓缓的，缓缓的降落，慢慢的，慢慢的笼罩住你的头部，上升，直至整个笼罩住你的整个身体。巨大的金色光球持续右旋转动，旋转的流动的金色之光粒子笼罩和渗透进你的身体每一处，每一滴血液和每一个细胞里。好，现在你的身体内外都充满了金色流沙般的光之粒子，瞬间净化了你身心灵内外所有的污浊的、灰暗的、负面的气息和能量，祝福他们都恢复了光的原来面目，回到了宇宙源头之光中去了。请你向你的身体内在看去，你看到沿着中脉处一组双螺旋的 DNA 也变得透明发光，金光熠熠， 两组 DNA 交替右旋上升，直至顶轮。请你观想，在金色光球的强大金色光之粒子的激活之下，你的两组 DNA 瞬间不停增生和右旋转动， DNA 增生变成了四组，再变成了六组，直至增生到十二组 DNA。单调的两组 DNA 光柱瞬间增生变为十二组 DNA 合体的出麻花辫般的超级全彩的 DNA 光柱，发出了十二彩虹之全彩之光，耀眼夺目。持续在这个巨大的金色光球之内，你的 DNA 都被激活了，你的 DNA 都被重启了，你的内在灵性意识觉醒了。好的，现在请你静静的，静静的好好感受一下。下面我会播放克里昂的开启十二 DNA 封印的音频，帮助大家强力激活十二组 DNA 和解除 DNA 封印。 Ketel Etz Chaim。Ketel Etz Chaim. Ketel Etz Chaim. Ketel Etz Chaim. Ketel Etz Chaim. Ketel Etz Chaim.Ketel Etz Chaim. Torah Eser Sfirot. Torah Eser Sfirot. Torah Eser Sfirot. Torah.עשר ספירות. תורה עשר ספירות. תורה עשר ספירות. תורה עשר ספירות.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נצח מרכבה אליהו. אורים ותומים א' עץ אדוני. אורים ותומים א' עץ אדוני.אורים ותומים א' עץ אדוני. אורים ותומים א' עץ אדוני.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Urim v'tumim Aleph Bet Adonai. Ehye asher ehye. Ehye asher ehye. Ehye asher ehye.Ehye asher ehye. Ehye asher ehye. Ehye asher ehye. Ehye asher ehye. Kduma Elohim.Kduma Elohim. Kduma Elohim. Kduma Elohim. Kduma Elohim. Kduma Elohim. Kduma Elohim.רוכב בערבות. רוכב בערבות. רוכב בערבות. רוכב בערבות. רוכב בערבות.רוכב בערבות. רוכב בערבות. שכינה אש. שכינה אש. שכינה אש. שכינה אש.אש. שכינה אש. שכינה אש. שכינה אש. ויקרא. ויקרא. ויקרא.ויקרא. ויקרא. ויקרא. ויקרא. חוכמה מיכה הללו. חוכמה מיכה הללו.חוכמה מיכה הללו. Chochma, Micha, Halelu. Chochma, Micha, Halelu. Chochma, Micha, Halelu. Chochma, Micha, Halelu.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Hao, 现在我会继续带领你去往更高次元，去阅读你的阿卡西记录。注意，在这一阶段，因为需要更深度的放松，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舒服地倚靠在某处坐好，或者舒服地躺下也可以，只要保持彻底的放松即可。请你保持深呼吸，仔细地感受你呼吸时的气息的流动和你胸腔小腹的起伏。随着你的每一次深呼吸，你都会进入更深度的、更宁静的意识状态之中。现在，请你想象，你坐在巨大的金色光球之中，你乘着它，让金色光球带着你慢慢升起来。想象金色光球带着自己越飘越高，越飘越远，乘着你的金色光球被载入了更高的次元，直到你抵达了阿卡西图书馆。此刻的你乘着金色光球，正站在阿卡西图书馆前。你看见一座金色之光的图书馆。当你做好准备，就走出金色光球，走进图书馆的大门。走进去，四处看一看，你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书，那就是你与其他人的往事记录。有一位高龄出现了，也许是你内心相应的佛菩萨或者高龄天使，同时他热忱地欢迎你。你以心念告诉他你想看有关你生生世世的记录。就在提要求的同时，你发现你已在自己大我的资料前面。因为在高次元中，你会立即经验你所想到的。这些书包含了有关你生生世世的目标、目的以及贡献等信息。抽出记载此生信息的那本书，它 它是什么模样。请彻底放下你头脑的评判，让一切自然而然地显现。当你做好准备，就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第一页中呈现你终身置业的摘要和此生所要完成对人类的贡献，其中写了什么？翻到下一页，你会找到更多你的终身置业和此生所要完成对人类贡献的数据，让自己想象一页。让自己想象这一页写些什么。当再翻到下一页的时候，你发现此生所要学习的，如爱、勇气、信任和慈悲，其中有哪些是你此刻正致力于培养的更完善的？如果还有任何其他你想读的数据，可以再往下翻。在你的人生中有什么重要的事已被记录下来了？透过大我的观点，此刻你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当你准备要离开，想象你已在图书馆之外，你走进巨大的金色光球之中，金色的光球缓缓升起，越飘越远，直至带着你回到了你此刻所在的地方。如果你还想要知道其他有关你此生的信息，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回到阿卡西图书馆。好，现在请你慢慢的、慢慢的从深沉的意识之中醒来。我会从五数到一，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就完全清醒了过来。五，越来越清醒。四，越来越清醒。三，你马上醒来了。二，一，好，你已经完全清醒了。用你的双手搓一搓，然后在脸上揉一揉，按摩一下，用空心手掌从头到脚全身都拍一拍，然后稍稍地活动一下你的四肢和身体。现在冥想正式结束。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大回向。我 你的名字。黄金新时代无痕，愿以此次冥想共修之功德，幻化为千瓣莲花，回向给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回向给人类健康、幸福、快乐，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请求亲爱的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协助我们，愿所有的人都平安，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愿无家可归的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家，愿人人光明喜悦，家家幸福美满，愿大家珍惜地球，人类互助互爱，愿地球永恒美丽，世界永远和平，愿地球世界大同的黄金新时代早日到来。感恩阿尔康大灵、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高灵天使们的慈悲护佑，感恩宇宙，感恩一切，感恩所有参与共修的家人们，愿你们保持快乐。